命偶风云会，印谈雨露旁。风云歌，主持陶杰、白伟聪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《风云快讯》，多谢各位的支持，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，你都非常欢迎各位加入嘅。咁啊，东亚第一号歌星张学友咧，啊，我哋都知道啊，几十年前咧，新秀歌唱比赛咧，就喺无线电视啊，同埋喺啊音乐啊评判黎小田等日啊吓嘅高分之下咧胜出，而家咧系越老越坚挺。呢两年咧开啲演唱会之多咧，吓多到啲人唔记得啊。今日啊深圳，听日台北，跟住啊马来西亚，然后远至去江西嘅南昌。啊！好多人話點解佢咁薄咧？嚇咁又會有啲其他嘅原因咧？呢個你咪人哋嘅私隱就冇係去猜測。咁啊，最新啊嘅一炮咧，就係歌神咧下個月啊，即係6月6日至到8日，原定咧就廣東嘅東莞咧就舉行張學友60+，即係60大壽啊巡迴演唱會，其中兩日咧嚇點知嚇呢個怪事就出嚟啦，就同當地嘅高考撞期啊！咁演唱会举行嘅地点咧，就话靠近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嘅市场，就被咧当地嘅居民投诉，就希望咧个演唱会咧就可以改期，甚至咧就系如果你唔改咧，就会抵制。咁啊，主办单位咧就最终跪低，就咧紧急宣布啊，原定于2025年6月6日至8日。在东莞银行篮球中心举办的张学友60+巡回演唱会，东莞站啊就避一避呢个考试季节啦，就延期到2025年8月啦，吓就夜晚咧系8月29日至到31日咧，系夜晚7:30举行。咁啊，主办单位话，针对东莞市以外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咧，因为演出延期产生的相关损失，就会制定赔偿，就并且向歌迷表达歉意咁。嗱，咁呢件事咧就喺大陆嘅网络咧引起咧争论，因为演唱会同啲学生仔高等会考撞期，咁要被投诉，然后咧啊歌神咁大啊！咁高咁威咧，都要向呢啲投訴咧係屈服。由6月延期至8月舉行，係嘛？咁而且咧，好多網民話：點解啊？你要因為高考而延期咧？你個演唱會又唔係話朝頭早9點同隔離嗰個市場同步舉行啊？你嗰個演唱會嘅嗰個場地嘈到拆天，你又驚嗰啲嘅學生咧？是一路考试的时候心神不宁，不是啊，啲演唱会是夜晚黑开始的嘛，8点的嘛。日头啊，你演唱会附近就有一个市，就算有个市场啊，那些咁嘅音乐啊，嘈喧巴闭都冇影响的。点解会咁呢？因为呢估计就好多嗰啲家长啊非常之紧张，嗰啲细路仔今次是高考一试就定生死，就因为你张学友呢佢哋开演唱会令到啲细路呢是分心，唔识得或者唔会集中精神温书，所以要你避席。嗱，呢件事啊里面我觉得呢喺逻辑上系荒唐及古怪嘅。嗱，你同唔同意呢鲍生？ 嗱，我又咁睇喎，陶生，我又觉得呢可以理解喎，因为呢高考的学生的年纪是10多岁的。我相信张学友演唱会不是他们的主要的兴趣，亦都张学友的演唱会不会是这班学生的主要对象。问题是那些家长，因为家长上了年纪，可能是好像我和你那么年纪，亦都是在后生的时候听张学友的歌曲。所以其实他不是针对那些高考的学生，是针对家长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呢，一去到考试季节，譬如现在的5、6月呢，我们叫做呢啲家长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的。即是说呢啲家长呢又不出去吃饭啦，又不去应酬啦。所以传统有5窮6絕7翻身这个说话，即是意思是什么呢？即是5月和6月呢做任何生意都死的，飲食业、娱乐事业。同埋呢即係個市面上裏面呢係會特別淡靜嘅，係因為呢個原因。咁所以呢可能係即係啲家長呢唔想啊呢個時候呢出咗去睇演唱會，就睇唔住啲仔女，或者係某啲家長可能呢甚至自己親身化身補習老師，要同啲 仔女咧就要操卷啊，或者温习，咁所以咧避免咗呢个情况咧，所以先至改期。嗱，呢个咧系我嘅理解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呢个咁样去改期咧，嗱，可唔可以理解系中国大陆原来都有某种嘅民主咧？嗱，呢种都系一种民主嚟噶，尊重民意啊嘛。呢班娱乐事业里边嘅大客嚟噶嘛，咁啊同埋咧好多嘅演唱会，中国大陆嘅演唱会嘅飞咧系贵过香港噶。啊！依班係金主嚟嘅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，我又欣賞呢個大會嘅從善如流喎，啊，表現咗某種中國大陸共產黨之後嘅民意，啊，亦都咧民主制度咧，雖然喺個政治體制裏邊咧不能夠實現，但係喺娛樂事業裏邊咧，你都知啦，有嗰啲彈幕啊，或者係大家嗰啲網絡上嘅投票啊，或者係即時咧嗰啲觀眾嘅比分啊，依啲都係展現到咧。即使你在政治上没有一票，但是在娱乐上面都有你可以表达你意见的地方，宣泄了某部分人对于民主的这个憧憬，或者是对于民主一种幻想。陶生， 这当然不是民主，如果叫民主这些是一种反智的民主。为什么呢？正如你刚才说，张学友就已经年如花甲，即是60岁到了一个咧好令人尊重的长者的年纪。嗱，而家咧考试嗰啲咧，高考嗰啲咧就系16岁，16岁听歌，而且东莞咧一定系听 Mirror 同埋姜涛，就唔会系张学友。张学友系佢哋嗰啲阿妈啊嘅歌神。咁即系话啊，嗰啲咁嘅家长就去投诉咧，就系话唔可以喺个考试期间佢哋演唱，唔系惊干扰佢哋自己嘅仔女温书，系干扰啲阿妈。在督导温书的时候心猿意马，听到张学友那个影像，于是就不知想了什么，满脑子那些遐想。这个是第一大荒谬，因为是你自己不舍得张学友，不是你的仔。第二，如果你说小路仔要考试，所以个考试季节不应该开演唱会，如果是这样，点解一定要啊？净系要张学友嘅演唱会养老呢？点解你唔将成个东莞市啊个市场周围所有嘅娱乐场所，包括戏院、餐厅，啲细路仔最中意帮衬嘅麦当劳，就叫东莞市长下令全部封闭，喺考试期间咧一间都唔准营业，成个东莞啊嗰个市场嗰个小区至少啊系变咗个死城啊！咁啲細路仔呢就困埋喺間屋度，好似動態清零咁樣將道門焊死呀，係要佢溫書呢。第三，你話就算一個龐大嘅歌神演唱會係同考試撞期，嗰、那個有名俾你叫係歌神，點解歌神要遷就你呢？係咪歌神開演唱會同你考試撞期又如何不可呢？我舉個例嚟講，1964年有一对全球的歌神就叫做 Beatles 披头四，就来到香港演出。他刚刚到香港开演唱会那天就是6月8号，就是跟张学友在东莞开演唱会原定那天是完全一样。那年呢，披头四驾临香港咿哇鬼叫，全香港那些披头散发的飞女啊、女生啊，个个涌去启德机场啊，嗰个停机坪嗰处啊，吓叠人叠人咁样咧，系仰望歌神走落飞机嘅风采，几乎酿成暴动，并且大嗌啊 John Lennon 啊 Paul McCartney 系嘛 I Love You。喂，嗰阵时披头四举办演唱会嘅时候就系6月8号，更加系全香港啊 Form Five 嘅学生考会考咧，考到乒铃乓啷，就算进入尾声嘅时候，又见唔见啊？话会影响啊考生嘅读书情绪咧？啊，佢演唱嘅地方叫乐宫戏院，乐宫戏院附近咧都有几间名校噶噃，包括咧系呢个尖沙咀嘅圣玛丽，系咪？就会唔会令到啊喺里边嗰啲考生嗰啲女仔啊系心猿意马咧？在佐敦那里还有一间叫吕拔萃，就跟乐宫戏院披头四演唱会是隔好近的，两条街的。那时候有没有人去投诉，或者香港殖民地的教育司下令披头四 Beatles 不可以在香港 九龙尖沙咀啊，咁多间学校考试嘅时候咧，你去乐宫戏院嗰度演唱，以免细路仔分心啊，同埋咧一试定江山啊，搞到俾你嗰啲咁嘅披头四嘅歌声咧，系干扰咗佢嘅思路咧，冇噶嘛，系咪啊？喂，嗰个叫歌神啊嘛，啊歌神嘅话，你去就歌神啊嘛，叫歌神就你做乜嘢啫啊？嗱，呢啲咪呢啲系，但呢啲点会系民主啫？如果呢个系咁嘅民主嘅实验田啊？系呢呢啲民主不要也罢，系宁愿由当地嗰个市委啊书记出嚟主持公道啊！吓咩叫不养老啊？搬乜嘢啊？张学友系我同我老婆系嘛，系全力拥护嘅。啊，仲有咧，成个东莞啊，系啲有力人士、民企暴发户同埋嗰啲老婆二奶个个都撑嘅。啊，你哋咁样督嗰啲细路仔读书啊，呢啲咁嘅平民师奶有咩资格开声啊？啊！買咗飛嗰啲有資格開聲嘛，係嘛？喂，佢喺度，佢有佢唱，你有你教到細路仔温功課，你有咩權利係叫張學友咁嗰個經理人係搬竇咧？咁啊，張學友經理人亦都咧係唔應該咁輕易屈服。既然你個張學友6月8日唔可以開演唱會，唔止係東莞啊，就應該係全國啊考高考嘅時候咧，嗰啲娛樂場所同埋麥當勞同時關門養老。啊！呢啲咪就叫基本嘅逻辑问题咯，系咪 啊？ 傻嘅咩？系嘛？ 以我对中国大陆咧演唱会嘅行业生态咧嘅认知咧，嗱一般嚟讲啊，其实佢哋嘅钱系点样赚咧？就唔系真系单凭门票嘅。其实如果你喺中国大陆想买一张张学友嘅门券咧，系好困难嘅啊！点解咧？因为其喺嗰个赞助商同埋广告商里边咧。其实已经分晒咧，大部分嘅门票，我敢讲系80%嘅门票咧，都系通过呢啲赞助商或者广告商咧，再分出去嘅。咁而里边咧，小部分咧，先至系观众去买飞嘅啫。所以我问心嗰句咧，就我唔相信呢个系观众咧嘅意见导致个主办方去改期。我会调转谂，好可能啊。在中间牵涉到东莞啊，所谓的领导里面或者是里面的赞助商的老板有个人的原因、啊、可能他的子弟呢要考高考，可能他的子弟呢在期间呢就即是要不知道是远赴英伦啊去面试啊，又或者是要去入学啊搞手续，所以呢就不能够呢去这位领导或者老板不能够出席，或者是他的赞助的钱呢啊，覺得唔抵。如果喺嗰個時候咧，佢唔在場嘅時候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今次嘅表面上啊，就話到從善如流，就或者係遷就個高考期。但係我理解就因為呢啲門券咧，一早已經通過呢啲贊助商同廣告商咧出曬去嘅，錢亦都落曬去個主辦方度。主辦方係大可以唔理賣飛嘅，因為賣飛嗰部分係佔極少嘅部分。所以我觉得咧，今次呢个改期咧系有啲古怪，而古怪原因系因为咧唔会因为你改期啲飞咧就会卖得好啲，因为张学友嘅名气啊喺中国大陆都依然系强劲，一票难求，呢啲飞一早已经咧有人包低晒噶啦，所以冇可能系因为咧恐防嗰个卖飞嘅情况咧系要改期咯，所以我觉得咧应该系都系中国大陆嘅。生态现象就是有权势的人呢有他的话语权，他有权呢去改，是因为他私人的原因，这个呢当然是没人会讲出来，也都没人会够胆去挑战啦，陶生。 这些投诉、啊、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真的来自民间呢？一定是啊，你张学友这几年在大陆吸金吸得太劲啊，是吧？场场演唱会巡回呢10亿8亿计，是舐晒嗰啲人民币，是吧？60岁是不是想住啊去走人呢？是吧？最尾一水船呢会不会枪打出头鸟俾啲颜色你睇下呢？当然啦，张学友先生冇话涉及啲任何嘅政治纷争。佢个 Facebook 呢以前呢咩都如果有嘅话呢个内容都干干净净，就唔会话突然间吊销唔俾嘅，係咪？只不过呢里面啲嘢古古怪怪，係咪你搵水搵得多过头啊？係咪係咪呢枪打出头鸟啊，搵钱多嘅人就容易眼红啊，於是就 kick 你啊，係咪？啊、就